想你，不见我的童年，大雁听过我的歌，小河亲过我的脸，山南那花开花又落，一遍又一遍。 我抬头向青天，许愿去的从前，白云有什么都没改变。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披荆我刚从面门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因为他的芳龄。红呀红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红呀红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龄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费翔演唱的《恼人的秋风》，继续来听孙楠、艾雨演唱的《让梦冬眠》。这首歌2000年推出，是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的片尾曲。 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的爱走远，来世的痛提前，风不语说再见，是非无声牵，今生的爱走远，让来世痛 帐梦冬眠这首歌里，孙楠和爱宇两人的声音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而他们的人声又和华丽的音乐融合在一起，打动我们的心灵。歌声中我们可以做梦，可以歌唱美好，赞颂爱情，并让这一切在心灵的深处荡起涟漪。继续来听鲍翠微的老歌《梦里几番哀》。 令到心心难再，恨有几多种，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，能要几番罪，竟需要断爱。 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。 如果让我遇见你，和你真的年轻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，如果让你遇见我，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，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，时空阻隔，情丝长路迢迢，情丝缠绕，情丝长发飘飘，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，本是云thank you。

胜美的歌声，柔美婉转处犹如黄莺鸣鼓，激昂高亢处好似春燕入云，让人沉醉不已。继续来听黄可选的老歌，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。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长龙漫漫伴你闯，带一身胆识与热肠，寻自我觅真情，停步处是作家乡，投入命运万劫火，下更身怎么去量，骑马荡江湖，谁为往事再紧张，世因不忍受，平入日月万里风，笑入清风使我狂，来日醉我逍遥，宁愿收拾我英枪。 放眼江湖影出云像，无端系百姓要打一场，呢、这个叫做大哥，嗰、那个要做王，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，我宁愿同你四围荡，天黑不陪到个你天光，同花讲古同雨冲凉，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，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，四大天王啊当四人帮，无情无义兼无立场，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，话知佢江湖点鬼样，长城又拍我哋又长江，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，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。 投入命运万劫火，下得失怎么去量，千话荡江湖，谁为往事再紧张，世因不忍受，迎入日月晚。